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今天又收到这个一份问卷，要回答的啊。我在这个里向已经给大家交代清楚。讲经期间有怀疑的地方，甚至于说不懂的地方，可以问相互学习嘛。但是呢，有一个规矩，你写这个条子递上来，必须要具名，你不具名，我是不回答的，你连个名字都不肯具，那你这个人是黑名单上人呢，是不是黑名单上人呢？那个人呐，都讲一个正大光明。那我们出家人也要讲个正大光明怕具这个名字，什么原因呢？难道说你没有名字吗？如果真正没有名字，我再给你起一个也还来得及的，如果说你在长处上来讨单，说是我们的名字，这课堂里像准单不准单呢？那长处上的规矩也冲了一下，大进堂，法院办要请旨，请旨就是贴单条的，都要有个名字的。为什么事情怕具名呢？怕具名，那你就是做这个鬼鬼祟祟的事儿。上一次，也是这位阁下问的，就是说，一个是这个什么他给你看进去的，一个是没有，一个是他这个呢，这个条子哈，就是专门问这个，就是问这个地藏菩萨的，他说法华会上诸大菩萨、诸小菩萨，为什么唯独没有地藏菩萨？经中的地狱界众生，没有，他呢，这个地狱界众生没有呢，他自己做了回答。他说：“众生界没有众，这个地狱界的众生没有，是因为他们的业力所感。”也说的呢，也差不多少。受苦无间，身心不得自由。我说的差不多这是对你十分客气的。你只说了一小部分，对吧？地狱界的众生，那我们这个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谈谈吧。地狱界的众生没有能够遇法华会，这个法华会上呢，偈颂之中。大菩萨、小菩萨、人天，这是什么？这个鬼神界畜生界都来了，就是没有地狱界。 这个没有第六界的众生不来，他因为他下了地狱。这个下地狱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昨天重复跟大家说的啊，这叫做戒缓。嗯，三戒戒缓，讲一个戒，讲一个乘，不是各有三品吗？下品戒、中品戒、上品戒都还啊。什么叫做都还呢？就都不迟，都毁犯。你说他不下地狱到哪儿去啊？啊，下了地狱了。这个下了地狱跟到法华盛会上来不来是两回事儿，懂不懂啊？啊，持戒不持戒，或者是升天啊，或者是下三途，这是由这个，因为这个持戒不持戒，有吃有犯，所以就有生有沉，在这个漏道当中。至于说六道的众生能不能够见佛闻法，那是凭什么呢？可不是凭着你持戒啊，靠你持戒什么的用的。嗯，你就是持上品戒，戒己，哪怕升到舍无舍戒天，你没有出世的善根，他不会见佛闻法的。为什么呢？他不成感应。怎么了？这个说得很清楚的啊。所以地狱里的众生不能到法华会上来，这是因为他的上乘啊，不是急而是缓啊，他不来。那么法华会上没有地狱界的众生，除了法华会以外啊，方等会上啊，这般若会上啊，啊，乃至于其他的啊，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禅经300余会呢啊，其他的法会当中有的，那就是其他的乘机，这一点，而不是因为我这个造了罪犯了戒了下了地又不来。你就是说我上品戒极升到无舍戒天，你没有这个上乘的这个根基，他也不来啊，这不说清楚了吗？都不来啊。这不说得清楚吗？昨天有人问，你们一直听经的不注意，还是我讲的不清楚？如果讲的不清楚，我再讲一遍，明天再讲一遍，一直讲下去，非要讲的你清楚不知，对不对啊？这一点啊，就是说。升天下地狱变三途，那是由于你持戒的缓急，这是一个要认清楚记清楚。至于说你见佛闻法不见佛闻法，那是看你的出世的善根，对不啦？出世的善根呢，这个出世的善根有两种，是有权有实啊。能够一忍天身啊，遇法华会文福的开记显本，开权显实，那是因为他的上乘级而来的。 那么说是没有第六界的众生，那是因为他的三界界缓堕了地狱了啊，上乘这个乘也缓，所以他不能够以地狱的乘地狱的身来遇法华会。如果说你这个人三界皆缓下了地狱了，哎，可是我的上乘乘级啊，过去无量生中生生世世闻法华经种的这个因啊，到了今世成熟了，你就是下了地狱，他能够以地狱身遇法华会来听法华经，对吧？啊，你看看，啊，畜生界也来了，跟恶鬼界也来了，都来了，啊，还要怎么清楚呢？啊，而且这个呢，也不是我自己杜选的编出来的，啊，我也是啊，根据经中说的，嗯，最低限度嘛，偶遇大师说的。实际上呢，就是智者大师说的，这是一个问题啊。大家再说一说，虽然问话的人不具名啊，这是今后大家注意啊。你不具名，我就这个事儿我就不回答啊啊。你不具名，不成感应，怎么成感应呢？啊，那问话也是感应啊，啊，你感我就应，啊，你把这个名字怎么感化的呢？嗯，法华会上你看舍利弗请了又请了经，那就是感呐，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哦，汝等谛定，善思念之，对不对？佛法要讲感应的啊，你们当参学。就这些都当参学，当什么参学啊？啊，这个关门过节这些个礼貌问题要注意，嗯，不然的话呢，那就不成为佛法啊，还不如世间法呀。啊，你说世间法，我们向政府如果有事打个报告，你不具名字行不行啊？啊，你说我向政府打个报告，不得名字。政府是接受不接受啊？带你解决问题啊！啊，作为一个出家人，这种做人的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啊，还坚持自己的什么道理？说是我这个，你这些个，说是，请允许我不注明，因为众生都有。都不能妄说啊，你自己承认是众生没错啊，那是你是十足的100%的众生，可是我们今天是消佛呢，这消佛的啊，哎，消佛的，那你这个众生就不一样了，对吧？哎，这是一个，我们先回答，就是关于这个地藏菩萨这个事儿，他这个呢，紧追不放，我把他问的这个问话的这个词儿给大家念念啊，你们看看好听不好听？啊，这个也不是问话了，就是责难，去做责难。啊，他说前几天我问法华会上为什么没有地藏菩萨？就说你呀，就是指的你，啊，一直没有正面的回答，对吧？ 只是推其次啊，只是推其次的说，说地藏菩萨忙得不得了啊，不能来啊，啊啊，他说这个也是没有任何责任的推卸之说，就是我是说这个话不负责任的，嗯，我这个不负责任的我承认，当时我说的时候呢是不负责任的，我就跟大家说明了的啊，因为这个问题啊不是我应当回答的啊，不是我应该回答的，但是我不回答，我把这个道理马上跟你说清楚。不能来也是没有任何责任的推卸之说，这又说又说就是指着我又说的，他说这个八万菩萨当中难道就没有地藏菩萨吗？对不对啊？我可以说肯定没有，这个我可以说肯定没有是他自己说的，可不是我说的啊，因为平时很少见面的菩萨到会的呢都点了名了，难道地藏菩萨要来还会不点名混在一般的菩萨当中吗？你看这个事儿，说这个问话的人呢是很有智慧的啊，这好像是这个地藏菩萨想蒙混过关，就像你这个写这个条子一样，不肯具名一样，对不对啊？因为这是不合乎常情的，这只不过是你大和尚来黄叶指小儿啼的，不是我钻牛角尖儿，钻这个牛角尖儿了，是因为问题没有得到答复，没有得到答复，说这个问题老是在我的心里像泛起。啊，当然呢，没有得到答复，就是没有得到安慰。说你这个心呢，不能安慰，这个心老是泛起来。啊，地藏菩萨没有安排到会，其中是有一定缘故的。说当然，这句话呢是不错。啊，地藏菩萨没有到会，其中是有一定的缘故。那究竟何缘何故？什么缘故呢？如果你大和尚也答不出来，恐怕这个问题是很难到得到解答的。他就说在这个地方，地藏菩萨没有到会，我首先我就问你，那个地藏菩萨这个法，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难道说，谁规定他就必须到会？啊，谁规定他必须到会？啊，今天不到会，这个成了一个大问题了。啊，难道说地藏菩萨是谁规定的？还是佛法中规定的，是哪个规定的？说这必须到会，那必须到会，他不到会，这就有问题了，对吧？如果说这个问题正面给你回答，佛法讲感应，这不讲感应啊？啊，这一会。就是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以前的灵山会上说法华经，文殊菩萨来了，观世音菩萨来了， 普贤菩萨也来了。实际上呢，那个八万菩萨有名字的也不过就是那几个人呐，对不对啊？说不定啊，除了有名字的那个八万人当中就有地藏菩萨，也没一定啊。你怎么能肯定没有呢？这是一个。既然讲感应，这一会的法华的当机众啊，跟文殊菩萨有这个缘，跟观世音菩萨有这个缘，跟普贤菩萨有这个缘，他跟地藏菩萨没有这个缘，他就不来啊。有什么不亏呢？至于我说地藏菩萨忙请假，那是给你们的，那是哄你的啊。因为这个问题呢是不应当回答的啊，不应当回答的。那经中没有啊，那这卧年问起来，我们这个菩萨多呢，你是孤陋寡闻的，自小的四大菩萨，菩萨多呢，都没来啊，就是在我们中国的，四大名山有四大菩萨，除了四大名山以外，菩萨多呢，菩萨视线的多得很呐，这是在法华会上地藏菩萨没有来，那在其他的法会上文殊菩萨不到多得很。那么你也人家也问了，这个法会是为了文殊菩萨为什么不来啊？说那个法会或者说其他什么经典，观世音也不到，那怎么办呢？那都成了问题了。难道说地藏菩萨不来，智者大师不比你聪明啊？偶益大师不比你聪明啊？他都没有提出来，他都没有提出来啊。对吧？这个问话呢，也要讲究一个方式方法。你这样问，他不是问话了，就是责难。责难，责难也不怕。我们呢，跟大家结缘，共同研究，根据我的智力，只能这样回答啊。他这个死追不放，非要说个道理出是有个因缘，跟这一会的，就是法释迦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三千年以前这一会，在那个时候，他没来。至于说，他说这个《法华经》翻译到我们中国来都有七卷了。释迦牟尼佛说法，我已经说八年了，那个记众，何止这个前边在续品当中记众的这么多重量，这个文有出入。比方说，在长文里向记众就没有转轮圣王。到了重诵的时候呢，他就有转轮圣王了，那你也问呢，你这长文里面没有的，重诵里为什么有的？你不和我问他吗？你最好啊，找那个翻译经典的人问问他，是不是？是他翻译的，这是一个啊，是的。有些道理呢，是不变不明，有变，我们也欢喜变，一变就明白了。 如果说这个问题你大和尚答不出来，恐怕这个问题是很难得到解答的，对不对啊？我解答，首先你对我信任不信任，对不对？你要对我信任，我给你解答的就是答案，没错，对不对？但是我回答你的问题你不相信呢，那有些有什么办法呢？既不相信，你说啊，这个问题永远得不到解答。是的，你永远不相信，永远得不到解答。我给你解答的问题，你相信了就解答了，简单吧？但是无论如何啊，只要大家心里想有不理解的、怀疑的地方，可以提出来啊。大家互相学习，我们在座里像啊，什么人都有，是法华会啊，建立这个道场都有龙天护法的啊，也有影响中在这个地方啊，你不要怕得不到解答，这是一个、这个问题。就是上来说有文说，说智者大师在诵《法华经》的时候突然入定，勤见法华一会，俨然未散。未散，既然法华未散，下面的文还佛还没有说出来，怎么这个经书就书出世成书了呢？这是一个。其二，一本《法华经》就那么厚，为何至今未散？再说那么长的时间呢？不是，再说要说那么长的时间呢，是不是说完了一遍又说，说完了一遍又说，老是在那儿说，所以说了八年，对不啦？就是这么几不几句，一直说了八年，这样反复的说呢，我认为不是，因为能参加法华一会的人，都不是一般根性的人，都是机缘成熟的当机众，一点就悟，如何？要说这么长的时间呢，那究竟是什么缘故，愚人不解啊，你说这也是怪事儿了。他这个问的呢，说是法华会既然没有散，不但是世间，不但是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唐朝的人啊，修法华三昧啊，在诵经的时候啊，这是世真精进，世命真法供养如来啊，这个一个头磕下去，既然入定啊，入定以后在定中勤见灵山理会，在定中啊，你们再注意，你们注意啊，这是在定中啊，没有散。从这个意义上讲，不但是智者大师在1300多年的时间 释迦牟尼佛在那说法华经啊，释迦牟尼佛到现在还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呢，还在那说呢，啊，恐怕不是在现在还在说，一直要说下去，啊，一直说下去，说到什么时候为止呢？说到众生没有大乘的根基为止，那个佛说什么经，根据什么说这么经？那讲感应吗？这不是讲感应吗？你只要有这个机，佛就跟你说这个法，啊，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散。你到下文如来受量品，你就可以看到了，啊，众生见洁净，大火所烧时，我此土难言，天人常充满，园林诸汤阁，清净宝庄严。啊，我们现在有人朝印度，你看看这个灵山什么样子，就是个土堆子，啊，有几块石头，什么都没有。嗯，啊，那是我们的境界，凡夫的境界啊，啊。释迦牟尼佛就在那儿还说法华经呢，啊，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洁净了。什么叫洁净呢？成住坏空这个劫啊，要坏的时候呢，哦，这三界之内起了大火了，三灾大三灾吗？啊，烧掉了。但是灵山呢，灵山一会那个地方呢，烧不掉的。啊，我此土难言，就是释迦牟尼佛，我这个灵山这个地，灵山法会，这个就安安太太平平的，啊，太太平平的，啊，而且呢还有天呢，有人呢，天人常充满，啊，什么意思呢？嗯，这个道理到了《法华经》今后下边的文字上都给你正确的解答。不要我来超前跟你说，嗯，下面说的，嗯，那个是什么评论的啊？如来如是直见三界之下，无有生死，若退若出，不入三界，见于三界。非是非虚，非如非意。啊，如来明见，无有错谬。他说的清清楚楚的。啊，我们用凡夫的眼睛看这个三界，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三界。我们看这三界呢，生死浩然，啊，无处乐事。嗯，佛看这个世界跟我们看的就不一样，不如三界，见于三界。不像我们三界以内的众生看这个三界，上边我们讲这个，在讲经之前讲这个五重玄义，也不是没有说过，啊，这个五识有通有别，啊，是不是华严识、欧汉识、方等识、般若识，一直到法华识。什么叫做通？什么叫做别？别啊，好像这个五识啊，有区别啊，是一段一段的啊。先说华严经，然后说阿含经，再说方等经，再说般若经，然后呢，到了法华会上，这是别。要是讲通，这华严会上。释迦牟尼佛并不是说华严会上就说了了，没有说了，还在这说华严经啊，通前通后，并不是说释迦牟尼佛最初成道在菩提树下三七日演大华严，啊，这三七日说了就不说了，我说了了吗？还说吗？他一直现在还在说，嗯，还在那说。阿含、方等、 般若皆如是啊，这有通有变。如果是你不理解教法的通变，那就有这些毛病，犯这些毛病。就是说这《法华经》既然是法会没有散，这法会没有散，它的意思呢是法会没有散，没有说了啊，你这个经从哪儿来的？没说了，你这就有了文了，从哪儿来的？这个难怪我们这个众生啊，所谓这福之间难，这个难入啊，福的境界啊，不能用凡夫的境界衡量福的境界，对不对啊？就差这么一点。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说八年，在印度梵文的经典这个法华经记至八里啊，这个记至八里就是百八里路长，有这么多呢。当然我也没到印度去过啊，究竟他这个法华经的这个梵文的经典怎么摆的啊？记至八里，这是经中有的，可不是我虚构的啊。他说八年呢，照你们这个讲，这说八年就是这么几部经，说来说去说的就跟念经一样。今天念这部经还能讲着说八年呢？这个是对佛的是最大的不恭敬了，啊。如果说这个《法华经》说八年记至八里，能不能够都翻译到我们中国来啊？这个七卷都嫌多了。这个七卷就都相多了啊，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人呢，根基不是那么利，大部的经典都接受不了，都剪掉的啊，撂了又撂了。你比如说这个《大智度论》啊，那罗什法师著的啊，翻译的。印度有1000卷呢，翻译就翻译100卷呢，这100卷还嫌多，哪去看呢？你吸收得了吗？不要说那么多的经书的，叫你学习五堂功课，还感觉到这么困难，这个楞严咒这么难念呢？所以这个，说是法华会上这个法，在这个这个参与法华会的人呢，都不是一般的根性，都是机缘成熟的，当机众一点就悟。这个呢，也不是这么说，我们现在正是讲的这一点。哪里法华经是一点就悟的？一点悟还要三种说法吗？这不能一点就悟啊！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啊，难写难入啊，要三周说法一点就悟了啊！你看释迦牟尼佛为了说这部《法华经》，在没说之前做了多少的善巧方便啊，放光啊，动地啊，先以定动，后以制拔啊，一直到现在正是要开权显示三周说法啊，这还有引啊，就是引呢，什么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十方佛都是这个样子的，都像我本师释迦牟尼佛一样，那佛为佛是什么也不能例外。所以开始就有人问了，说释迦牟尼佛说法老绕圈子，不直截了当的，你要说就说了吧，能说吗？我们现在还没说呢，这个地藏王国就成了疑点了，都解释不了了，就是障碍了，对不啦？如果这个不解释，老百姓心里想，那夜里告也睡不着啊，还听法华经呢。这些个道理啊，佛法毕竟不是我们的这个凡夫的境界啊，所以我们要加深理解， 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认识。这个我不能够老啰嗦了，我们还有讲经呢。如果我看这么解释也就够了吧。上面我们介绍到这个第四简为登信，就是登信遗实也讲过了。现在这第五第五呢名无虚妄已经介绍过了现在是释迦章的释迦章一共有三科，一个是开权，第二显实，第三举五住是方便。开权显实上都说好了，说过了。底下呢，正是第三，举五处是方便有三科，一个标义，第二举五住，第二解释。这个标义昨天我就得讲过了，舍利弗，十方世界中尚无二乘，何况有三？十方世界上边讲的过去、现在、未来，这是要数啊，这叫个数穷三际时。那个十方呢是要魂，魂遍十方界，数穷魂遍所有的诸佛说法都是为了一乘都是为了得到一切种子那二乘都没有，哪里有三呢？这个二乘，这个三乘在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上次已经讲过，这些地方都要注意因为这个都是关系到教理方面上的。不是一般二乘三乘就这么聊得过去了三乘。就是我们指这个法华会上被开的当机众声闻缘觉菩萨二乘都没有哪里有三乘啊这个二乘是指什么呢这是指这个别教这个别教上面不是你们在这个法华经卷第四十不是说过了吗如来但以一佛成故为众生说法无有余乘若二若三那个余乘是指华严所见之变无二的没有般若会上所带的那这个通遍二乘尚且没有哪还有三乘这是一下边舍利弗诸佛出于五处乐事所谓结处烦恼住众生住见住命住如是舍利弗劫住难时众生垢众见贪嫉妒成就诸不善根故诸法以方便力 于意佛常分别说三。舍利弗，若我弟子自为阿罗汉辟支佛者，不闻不知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事，此非佛弟子，非阿罗汉，非辟支佛。非辟支佛。我们就住在这个地方啊。这是这一段呢，这个标这个五处，五住乐事。那么有五住乐事啊，还有五清善事。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五住乐事，人寿到了20000岁以后，这个五住呢就现前了啊。那我们现在人寿到什么时候了？人寿现在都100岁，还不得100岁了啊。这个五住已经是很深很深的，就是我们现在处的这个世界。这个五住呢，经中呢已经列出来，一个是劫住，一个是烦恼住，一个是众生住，一个是见住，一个是命住。劫住，劫是个时间啊，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有四住，所以就称为劫住。劫是时间呢，时间有什么住不住呢？时间没什么接不住啊，没有的啊。这个时间当中呢有这个四住，所以这个劫呢就称为劫住。说劫者是时也，时无时法。这个时啊，不得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啊。你说是这个早上是什么样子啊？12点钟是什么样子啊？不，这个东西啊，没这个东西怎么称为时呢？没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这个时，那我们这个世间法也不能建立，佛法也不能建立。这个世间就这样子。为什么呢？世间法如果没有这个时间，你什么时候上班呢？什么时候下班呢？工作几个小时啊？吃饭也要有个时间呢，我们坐香啊也有个时间呢，起香了啊，打抽筋都有时间啊。世间法没这个时间，你说乘火车没这个时间行不行啊？都要有时间。佛法也有时间。你就是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他还讲个衣食，他也是个时间啊，这个也是个时间。即就是为四大弟子、500弟子、1200弟子受记，那他也有时间呢啊。你今后要行菩萨道多少时间，将来成佛多少时间，不是有时间吗？大通智胜佛沉淀节前，本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以来甚大久远，500千万亿挪耶他无曾及3000大千世界莫为尘。你看看，那到下面就有了，那不是有时间吗？因为有这些个时间，才有佛法啊，不然的话你就叛教有无时，无时也是时间呐，58教吗？时是没有实法的，以舍心分为假立称为时。舍，你比如说这个太阳从岛上出来了，这不是舍吗？在东方出来的那是早晨，到了中上的那叫中午。分为舍心，分为假立，成为一个时间，没有实法的。 没有施法的这个时，一切法取此时，是取不过。啊，都有时间的。啊，虚云老黄开悟，那得有时间的。你把老黄虚云老黄年谱查查看，哪一年哪一月什么时候在广目寺来待在大七，哪一支香开悟，那就有时间的。如果没有这个时间，怎么能引？怎么能够正信呢？说明的是怎么人家相信呢？啊，都有时间的。啊，所以此中讲截住，就是四住增胜，啊，就是烦恼住、众生住、见住、命住多了、浓厚了、严重了，啊，所以称为截住。什么叫做烦恼住？烦恼这是一个通名，烦恼也有种种名字啦，啊，贪嗔痴也是烦恼，啊啊，这个无顿时、无力时都是烦恼啊，啊，时产时始即称有漏之因，漏根漏尘妄造无边之，那都是烦恼。那在教中讲呢，这个烦恼通讲五住三合，包括一切烦恼都在内的。五住，这个五住不是我刚刚说的这个五住啊，啊，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五住究竟、二死永亡这个五住，啊。欲耐住的、舍耐住的、无舍耐住的、见耐住的、无明耐住的，这个五住，这个五住一跟这个三合呢，实际上它的内容差不多，差不多。三合、见思合、尘沙合、无明合，啊，都叫做烦恼。那么此中呢，这个文中呢，是以界内的五顿时为烦恼住，啊，不讲界外，啊，你像这个五住，它就有界，那界外的无明，还有界外的尘沙，它不讲。啊，它有一个期限，啊，此中讲这个五住呢，就是讲界内的，三界以内的，啊，这个五住的现象，烦恼住，啊，这五顿时，五顿时就是贪嗔痴慢疑，称为五顿时，都有啊，啊。这个不是说他有我没有，大家都有，喝多喝少的，你不是贪心呐，啊，你不是嗔心呐，啊，啊，你聪明啊，啊，贪嗔痴慢疑都有，啊，昨天讲这个慢啊，那有七种慢，这个疑呢，就是疑惑不解，甚至是怀疑。这个都是一种现实，这叫个烦恼住，烦恼住，众生住，这个众生也并没有另外有一个什么叫个众生，啊，我们现在这个众生是以什么东西建立呢？以舍心五因立这个假名的。无因跟舍心是有开有合，舍跟那个五因当中的舍受想行识是一啊，开心为四啊，是受想行识，受想行识就是心， 有这两个东西，有舍有心，有五阴，那集合在一道，那这众缘和合而成的这众生啊，并没有什么另外有个众生住在什么地方啊。那么现在咱们说众生住，众生怎么讲住呢？他由于见烦恼所感的粗鄙舍心，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舍心并不是那么微妙啊。你不讲别的啊，你比佛菩萨我们就不要比了啊，你就比天上的人你就比不了。那你看我们这个舍心，你跟天人，你如果天人叫弄个天上下来给你比比看，你能比他吗？啊，我们这个舍心都不殊胜，都不微妙，有烦恼，病苦，这不是粗鄙舍心吗？这果报丑劣。这个叫做呢，众生主各式各样的，什么病都有，啊，什么毛病都有，众生主，见住通讲以界内五力时为见，这个见住比那个这个烦恼住呢，成为历史一个顿时啊，一个力一个顿，力也好顿也好都是烦恼，都是令人造生死业的，不能出三界，身边借鉴邪这个五力是身见，实际这个身见呢，身见就是我见啊，这个与生俱来的，譬如我们众生动不动就有个我字啊，起心动念都有个我字，这个与生俱来的。那么这个我在什么地方呢？就是100多斤呢，100多斤呢，这个我字，这叫个身见，有这个我，就有我所，就起和造业，这是我的，我就不许动，你的就是我的，你看这还得了吗？这不起和造业吗？边界也是众生的邪知邪见，这个见呢，就是知见，人人都有个知见呐。人人都有个世界，就是人人呢都有个世界观，都有自己的想法啊。什么叫做边界？边界就是断肠二见。有的人说，哎，这个人死如灯灭，人死就了了，波无因果啊。还有的人呢，我说人死了，我今生做人，来世还做人呢，常见。这个呢都不符合因果的规律啊，哪里说是人死就没有了啊？说人死了老做人啊，做好事也不会升天了，做坏事也不会下地狱了，有这么便宜的啊？这边界。身见、边见、戒取见、见取见、邪见，戒取见啊，见取见，什么叫做戒取见？说是那个持戒就能升天，你说那个外道啊，他有本事，他还有的说有天眼，他种种观察，他看到有的人牛死了升天了，他说牛死了升天了，这牛能升天呐？那看到做牛就能升天，那我就想办法做牛， 他说现在还是人呢，怎么做牛呢？哎，牛不是吃草吗？我就吃草啊，我这吃草就跟牛一样，那不将来我也死了就升天。他就吃这个戒啊，吃牛戒，牛怎么样子我就怎么样子。这戒取戒，说这鸡升天了，这鸡会升天呢、他就学鸡，鸡怎么样子他就怎么样子啊。你不要以为这个事情是一个好像是这笑话一样，哪有这么种事儿啊。哎，天下是无奇不有，什么样都有，所以众生有种种性，种种意想分别啊。你就是我们这个用功办道的人，有的时候自己的这个思想转不开来，就是他也是胡思乱想什么语言也有，什么行为也就有了啊。戒取见，见取见，跟这个意思差不多。还有一种就是邪见，邪见是波波因果。那你说这种人能够出三界吗？能够了生死吗？有这个五顿史、五力史的众生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呢就不干净了，这个世界就无助这个像佛法这个住混住不清，这叫做见住。下边呢，命住，一般讲这个命住，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特别我们这个人间，释迦牟尼佛不是在人间成道的吗？这个人间这个人，你这个人的寿命，有长有短，天上就不一样了。天上人他是定的，四天王天寿命五十年这个寿就是说他这个一昼夜呢，我人间是五十年五十岁以此超上边呢，就是一辈一辈生。这不桃李天，那人家寿命他过一天就是我们人间过一千年定寿不要说是天了，就是我们这个四大部洲东胜神州、南瞻部洲、西牛贺州、北俱鲁州，除了我们这个南瞻部洲的人的寿命呢是有寿有夭，有的长寿有的短命的，其他三州的寿命都是定的。东胜神州250岁，西牛贺州呢是500岁，北俱泸州的人的寿命是1000岁北俱泸州虽然是在地下这个地居的，它也不成为天，在地下吗？不在天呢但是它享天福四一一来十世世至所以韦陀菩萨不能感应，三州感应这个寿命，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寿命有长有短混住的不得了而且这个命呢也不是有的人嘛是寿终正寝的，有的人呢还不晓得怎么死的呢我们以前看这个报纸，这个不正常死的人太多了这个世间上可怕的不得了这是我这三界无难的这个命住的这个命是个什么东西呢命谁都要命的而且这个命呢，因为有这个命，我们这个众生它才有一个生生死死，它才有一个连续性，因为它有命，要不在这个命 怎么连续呢？命断了，命断了，它也连续哦。啊，今生的一切果报断了，啊，它还要转到来生，啊，它的命不断。这个命之所以不断，因为它这个命本身呢是天然之性的，这个天然之性的，或者又是我讲上去的，你或者又问我你从哪儿来的？啊，儒教里像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啊，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道也者不可以虚于离也。啊，你这个命能够虚于离吗？离不掉的。啊，这个命，这个命究竟什么样子？什么样子？大家自己看看，都活在这个地方，有鼻子有眼睛，会出气的都有命。啊，你看命在什么地方啊？嗯，不是都有命吗？啊，鼻子不来风了，命没有了。这个命呢，就一般我们指就是人家的这个生死的关键时刻，来先去后做主翁的，就这么个东西，来先，投胎，他先来，那就是命，就把这个命就立在那里头了，到了母胎当中了，走呢，他后走，人死了，气断的，甚至于身体都冷了，脉搏也没有了，呼吸也没有了，但是他这个命呢，他是八世呢还不去，他还没去，所以我们这个佛教，人死了以后啊。要过七天才能够活化，原因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八世没有去了啊，你要烧它，它就有痛苦，有痛苦就生烦恼，有生烦恼就容易，就生烦恼不就遭堕吗？所以这个八世，这个八世。这是要一般的人来讲的，说我人死了以后，从今生死了，这个一生的这个生死呢结束了，要转向来世，这个来世到什么地方去？还是去变牛变马？还是再去投人？还是怎么样子？在中间呢有一个中阴这么一个阶段。所以说人死了以后要在这个七七当中给他做服侍，给予超荐，对他呢是有帮助的，因为他还没有投胎，你给他做点服侍，他会得到好处，等到他投了胎了，那也定下来了，这功力呢就小了，就差一点。人死了进入中阴，即转世呢，由中阴即转世，这个命呢它是连续不断的，连续不断的，这个连续不断不是那个边，不是那个边见众生所记的那个边，说是长，它这个长呢就是你这个命根不断，但是这果报就不一样，不是说我死了以后我这做人的，我死了以后还去做人呐，那就看看你做了些哪些事儿，就是说我这一辈子我没有做过坏事，甚至于说做了很多的好事，也不肯定你就来世就能还能做人，不能肯定，为什么呢？无量劫来所造的这个善业乐因的种子，你不晓得什么时候成熟， 所以古人讲家事百千皆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是啊，果报还自受，就这么个道理。就是这个事呢，就是投胎那个八世啊，八世我们说欧莱耶识啊，从他能有了别之性，所以称为事。事种之上一份莲池舌心不断，功能假立啊。那么所以说是不是，所以讲这个命柱呢，重呢就是你这个一生当中所做的善业乐业。比方说做这个乐艺术业所感的事种，能令舌心住持短速啊，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寿命啊，不但哪个说是万岁万万岁，活得一万岁的啊，活得一百多岁我看就很不错了啊，有几个人活一百多岁啊。所以我们这个人的寿命短促，非常短促，几十年呢啊，一眨眼就过去了啊，这个叫做命柱。此经就此法华经列这个五柱呢，是劫住众生住，在其他地方劫住见住烦恼住众生住的命住，它是有一个次序的啊。实际上五柱呢，诸经中也不见得都是一个次序啊，但是内容呢都一样。这个五柱，五柱乐事，劫住难时众生够重，见贪嫉妒，成就诸不善根。此中啊，这个解答啊，这个五入的意思。这有人问，说此法华经的五入，那个大富顶首楞严经中也有个五入，还是一样还是不一样？答说大富顶经五柱该于九界，九界都称为柱啊。佛界为清，此经就是此法华经所举的这个五柱呢，它限制在这个慧度，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说不是慧度啊，不是净度不是净度。你比如说这个凡圣同居这个慧度，西方极乐世界呢，那是凡圣同居的净度。净度啊，寿命舍下都清。你比如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粗鄙的舍相呢，我是没去过西方极乐世界，他们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人都是一个啊，都是一个样子的。他寿命也长。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烦恼也没有待业往生，他能够服烦恼，虽然待业，业本来是不干净的，这个业哪是干净的啊？说带到西方极乐世界界怎么干净呢？他服不起，而且这个不起呢，他永远不起的，永远不起。我到西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说是一心不乱，有事一心，有理一心，他这个心就清净了。你就达到一个事一心，你就不容易呢，何况达到理一心呢？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能够得三不退首先是位不退，他不会堕到三途乐道行不退， 念不退，得三不退。这是五住跟五听那不一样。除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外，其他的佛国土也有五听世界。这我们娑婆世界呢，称为五住，特别是到了人寿将近100年这个时候，这个五住呢已经就深了。你看我们这个世界的现象啊，都看得到的，还看得到的，越向后去，这个灾难越多。你不讲别的，你们不相信，今年它不是诺尔尼诺现象，全世界都受影响。是吧？该冷的就不冷，该热的不热。不发大水就发大水，要水的就是干旱，灾害多得不得了。这些个灾害呢，都降临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头上的。可是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众生本事大。娑婆世界众生啊，堪忍能忍呐、不怕，不怕，能忍堪忍，以苦为乐，蛮好的。人寿如果按照佛经上讲，这人寿到了这个坏世界有大三灾，这个五住饿到什么时候呢？人寿越减越减，从100岁到80岁，到60岁，到70岁，五到30岁，一直到10岁。人寿到10岁，人的寿命也短了，个子也小了。你现在我还有1.78米呢，到那个时候人就这么高。那个小三灾，什么叫小三灾呢？刀兵、机锦、瘟疫、魂形。什么叫刀兵啊？你走的路上，树底下走，掉一个树叶下来，就把它杀死。机锦，那个机锦呐，你们没看那个机锦呐？我看是也没什么大经历过，这个机锦就是荒年呐，那一年就是3年自然灾害，大家都年纪大家都记得吧？3年自然灾害了，那个江西、南汇饿死几百万人呐，饿死几百万人了，你看这个瘟疫。疾病魂形，现在什么病都有。这个世界三界无难犹如虎，是可怕的啊。他这里想讲这个五住呢，不要净土，也不是要增解啊。那么又问说，此经最妙，妙法莲华经吗？开宣显师、开寂显本以后都妙了。为什么是经此经所举的这个五住反而浅？仅限于这个我们这个人道啊界内啊三界之内。他说呢，这是由于诸佛的饮食十三，由于初五诸事事不互及，正显善权方便，不可思议啊，何以啊不能够跟大佛顶首览严经相提并论？大佛顶首览严经是为一类立根众生直接开源写的啊，不是为这个三个人说的。解释这个五住呢，他始终呢用四句来分别：一，大乘根力当障重，以根力故，重障不能障，此土华严初闻大乘者是也。所以这个经中处处提醒我们呐。 大乘的根基立，根虽然立啊，他业障也重，障虽然重啊，但是他这根力啊，根力重障都不能障，根基啊，为什么呢？根基成熟了，重障都不能障啊。这种人什么人呢？就是华严经初闻大乘者，就这种人。第二呢，是根力障轻，大乘根力五住的障轻，他方净土啊，闻顿教大乘的，就这种人。第三，根顿障轻啊，这个根顿，大乘的根顿啊，那么这种人，他障轻啊，障轻生则西方，生则他方净土，先闻三乘，后悟一乘，就是根顿障轻的啊。第四是根顿障重，根也顿啊，大乘的根顿啊，这个障也重啊。这种人怎么样的呢？这种人呢，持戒，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五住那是闻见除住，方闻大乘者是也，是用这个四句解释啊，根力障重，根力障轻，根力根顿障重，根顿障轻，那么就可以理解啊。这是问五住一障小否呢？答：小。一应四句分别说，小乘根力障轻，住不能障，如舍利弗、大迦摄等啊。二小乘根力障重，住亦不为障。这个底下呢，我时间到了啊，注意一点啊，上次我们讲的乘戒缓急跟这个地方呢，跟